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5集。归来一。定京城的将军府原本是花团锦簇，看在外人眼中也只有尊崇的份儿。但凡提起将军府，众人想起的便是威武大将军立下的汗血功劳和马上英姿。不过自从两年前大房和沈家分家被沈家族里除名之后，将军府就以一种旁人可见的速度迅速衰落下去。虽然沈贵和沈万极力以自己的仕途想要再撑起将军府的昔日荣光，可惜文人和武官的路子本就不同，文人靠的是脑子和嘴，要想得到功勋反而长久得很。武官却不同，打一场仗削几个敌手脑袋就可以令万民敬仰。将军府衰落下去后，虽然还有个名头，却不如从前那般引人关注了。这几日好容易又重新引人关注，却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最让人诧异的便是眼前这一件了。不知何时起，市井街坊中流传起一则传言，便是沈家三房的三老爷沈万打算休妻。沈家的三个儿子中，除了沈信以外，沈贵虽圆滑却太好女色，反而做事不甚清楚。沈万却和自家二哥不同，他洁身自好，对女人并不过分好色。虽然也会和同僚们在欢场逢场作戏，却并不会弄出一些乱七八糟的糟心事。本人又极爱惜羽毛，平日里看在众人眼中倒是个人情世故练达又很有才干的人，若是再熬些年，大约位置也会越走越高的。而那些官家太太们对沈万也是印象不错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沈万极为宠爱妻女，后院中一个别的女人都没有。那些官家夫人各个院子中难免都有些糟心事，但陈若秋啊，从来都是又嫉妒又羡慕。毕竟这样只待一人好的夫君也不是日日都能遇到的。谁知道便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沈月都已经出嫁的时候，陈若秋和沈万却突然的生出了休妻意识。市井中传的都是有鼻子有眼的。 可不是呢，听闻是因为沈三夫人无子，你看啊，如今沈府里一个孙子都没有，总不能就此绝后吧。沈二老爷一房一房的往府里抬机器便不说了，曾经总归也是有过两个儿子的，三房可是从来一个儿子都没有，难怪如今会急了。 说起来也是，沈三老爷好歹仕途不错，这样偌大的家庭日后连个可以继承的人都没有，也实在是可惜了。 那陈氏自己肚子里不争气，这么多年都生不了儿子，还不让自家夫君纳妾，真是好生无礼。寻常百姓人家断没有这样的说法，若我是沈三老爷，必然也是受不了的。 竟连纳妾也不让吗？如此无德又善妒的妇人偏还无子，这也算是绝无仅有了。哎呀，沈三夫人真可怜啊。 整个定京城里流传的传言都是站在沈万这一头的。陈若秋原先是定京出名的才女，又出自书香门第，在贵夫人圈中极受欢迎。可是这一回，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原先那些奉承或与他交好的妇人，都是不约而同地指责他的不是。或许是从前陈若秋在众人面前活得太过幸福而令人妒忌，如今那幸福一旦有了迸裂的趋势，众人便乐得幸灾乐祸或是落井下石。沈府里，陈若秋砰地砸烂了面前的白瓷花瓶，花瓶在地上溅起了碎片，满地都是渣子。陈若秋仍旧不解恨，将桌上的茶杯也一起掀翻在地。诗情和画意 俱是大气也不敢出，任由陈若秋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 无耻无耻！ 陈若秋尖叫道， 那段奸夫淫妇逼我至如此境地，竟还是我的不是，可笑愚蠢。 外头的流言都是对陈若秋不利的，陈若秋又自来好面子，总是自诩书香门第出来的闺秀，如今被人说成一个善妒无子的泼妇，如何甘心？ 定是那个贱人在外头胡乱说的。 陈若秋咬着牙道，他和沈万说起休书本就是赌气之言，为的也不过是吓一吓沈万罢了，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的就被传得大街小巷人尽皆知，几乎是将他和沈万推到了无法缓和的地步上。最让人心寒的是，到现在沈万都未曾来看过他一眼。 定是那个贱人撺掇着老爷。 陈若秋的指甲深深嵌进了掌心，沈老夫人如今是故意抬举常在清跟他作对，如今沈月不知去向，沈万又被常在清蛊惑，偌大一个沈府里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这边，怕是整个定京城都觉得他才是理亏的那个人。陈若秋的心中倏尔生出了一股孤军作战的无力感。 夫人，如今老夫人下了命令，接下来究竟怎么做？ 华裔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。要么就让常在清以贵妾之名进门，要么就让沈万赐自己一封休书，无论是哪一样都是陈若秋不能接受的，可是在沈府他又的确是无力的。对于沈万的爱此刻全然一点一点变成了恨，他猛地站起身来，冷笑一声说道， 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，沈家欺辱我，难道我还要从了不成？收拾东西，我要回陈家。 陈若秋回娘家了。陈家老爷是典俊立，本就是负责修缮明启宫中大大小小的文书，因着是文职又博览群书，所以陈若秋才一直以书香门第自居。况且陈老爷年轻时候也的确是当朝谢元，还是很有几分本事的。陈若秋嫁给沈万也是存了陈家和沈家联姻的意思，当然当初也是沈万自己挑中了陈若秋。陈老爷虽然不是护短之人，却十分注重家族名声，尤其是那股故作清高的派头几乎和陈若秋如出一辙，因此陈若秋被休或是得了善妒的名声，陈老爷的心中肯定是不爽利的，陈家和沈家注定有一场扯不清楚的官司了。沈妙从金哲嘴里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正在灯下看书，金哲说道， 眼下三夫人已经回娘家了，此事必然不会善罢甘休，若是他们查出来那些流言是姑娘放的又会如何？ 那些市井之中的流言不是常在清放的，也不是沈万放的，更不是沈老夫人放的，而是沈妙放的。沈妙和三房相处了一辈子，知道陈若秋虽然自命清高又深爱沈万，可惜也不是个脑子蠢的，刚刚发现沈万和常在清的奸情必然会气愤难平冲动做事，可是后面转念一想，想清楚了，在沈万面前做些委屈之态，沈万对陈若秋也不是全然不念旧情，总会软下一两分，到时候常在清进了门，陈若秋和常在清鹿死谁手尚未可知，总归陈若秋不会那么轻易的落败的，倒不如放些流言出去。陈若秋心中更加愤怒，与沈万的关系火上浇油，这样才会达到不可修复的地步。女人的报复心十分可怕，挑起事端来才会更有趣。这不，陈若秋果真被逼急了，才会回娘家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